欢迎收睇《学人沙龙》。呢个世界上有一种族群，他们有多种身份、多元的职业，叫做斜杠族。他们代表的符号是一条45度角微微倾斜的直线。究竟斜杠族他的生态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即管倾下，介绍拍档先。左手边有曾庆云 Eric， 有李思宇 Alpha， Hello， 同埋黄仲远 Muse 嘅 ，Hello， 大家好。 咁问下大家先，大家做斜杠族的资历有几多啊 ？Eric 先， 我从来都是，所以 从来都是出世开始 几十年咁啦， 几十年， 即你有份，从来都真系有份正职，就即刻都有另一份工咁样啊？ 系啊，我真系从来都系咁啊。 但系慢慢听佢讲先，点样从来都系？ 系咯 ，Eric 先。 我从来都不是的我想10年左右啦，自从就自己出来做生意有开自己公司的时候呢、就开始斜了俾人。是杠啦。 是不是45度的 45度是不是其实除好来的 我觉得似60度多啲人话60、70。 即是加减乘除除好。 但这个好睇大家是用半型定是全型的。 看哪一个杠。 我自己都差不多从来都是的。都是毕咗业几年之后就已经是。 Okay. 即其实没有打过长工咯。我可唔可以咁講啊？ 咁得我係有正職嘅啫，即係我係即係得我係一個正人君子，曾經而家都係斜槓族，唔係因為我例如我研究院啦，博士畢業啦，跟住就入即係學術界啦，然後教書啦，好長時間我都係真係一個 full time 嘅即係學者身份啦咁樣。咁去到後來就係、其實我係從研究斜槓族開始嘅，即係我本身喺學術世界研究嘅項目就係、即係文藝工作者、文藝勞動同埋斜槓族。所以咧，我認識 Eric 咧，雖然識係識咗一段時間，但係真正第一次傾偈咧係都係我做斜槓族研究嘅時候訪問你。我唔知你仲記唔記得？ 好似係一本書係就係講我哋啲咁嘅人 嘅。但係嗰陣時都開始講就係係咯，即係大家已經係十幾廿年前開始十零年前啦。即係其實呢一個所謂斜槓族都係喺十幾年前已經慢慢醖釀，但係未必有呢個字。但我哋已經慢慢去實踐緊呢一種生活模式。 我記十幾年前，我諗係5%。5-10% 啦，即係嗰陣時畢業嘅人係會走呢條路。但係我係其實同你想做啲咩都好有關係嘅。即係譬如香港邊有電影導演係 full time 咧，係嘛？即係根本就冇可能。咁所以你要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你就必須要有其他嘢去一齊做，咁樣先可以行到。 斜槓族咧講出嚟就好似都係好型咁啦，好似 OK。但係咧，好多人都話做乜作個新嘅 term 啫？咪就係 part time 啫嘛， 咪就係炒散啊，part time 啊，咩都撈啊，有冇分別嘅咧？其實 有啊，我覺得係呢、這個，我覺得都正正係一個對 slash 嘅誤解嚟嘅，即係以前就係話 part time 你做幾份工作，咁就似而家 slash。咁其實 slash 嘅產生應該係根據翻佢嘅 lifestyle 噶嘛。係啊，即係話咧，佢嗰種嘅 slash 咧，唔係單從係為咗我係識得做 A、B、C、D 呢四樣嘢嘅，咁所以咧呢四樣嘢都可以係我個收入嘅來源咁樣，因為 part time 咧就係咁樣嘛，我可以呢 A、B、C、D 都基本上可以賺取收入。佢其實基本上就係 A、B、C、D 係同我生活有關，同我 lifestyle 有關，或者甚至乎同我一啲生活嘅滿足感有關。所以咧，我唔能夠透過一份工作或者一樣嘢去滿足曬，咁 that's why 咧，我要有四樣嘢，而當中咧四樣嘢有啲都有 income， 有啲就可以係冇 income 或者少啲 income 嘅，係啦，興趣小組咁嗰只咯，係啦。 我都覺得好分係你主動定係被動型嗰樣嘢，即係可能 slasher 係一種生活態度比較多啲，係我主動想要去做呢幾樣嘢，同炒散係好似係要揾多啲錢撐住個生活嗰個諗法有啲唔同咁啊！ 依樣嘢同呢個職業有時其實係更加冇關係，即係譬如以前講 full time 同 part time， 其實你係好職業掛帥噶嘛。我係一個乜乜嘅職業，但係我嘅兼職可能係因為我要多啲收入也好，或者係我唔想翻屋企也好，總之有好多原因都係同職業有關。但係 slash 係一種態度，即係我覺得。啊！ 呢幾樣嘢都係我嚟嘅。喺我做一啲呢個崗位嘅時候，嗰、那個都係我嚟嘅、 嗯嗯。 我可能我原意係我想感受生活也好，我想係賺到啲錢也好，我想係為咗做啲我平時唔做嘅也好，都係我嘅一部分。 嗯， 係一個人嘅態度。 呢一種咁主動嘅傾向喺大家做 slasher 咁長時間，一直都係呢一個咁樣嘅狀態㗎。即是大家的心境是咁正面樂觀開心。 唔，我會話自己最初是炒散型咯，因為其實本來在創作行業設計界就係多數都是好，佢哋會就咁直接叫做係 freelancer 嚟啫嘛。即係如果是我做過幾年嘅 agency 廣告公司嘅工啦，咁當時已經有好多係即係唔夠人嗰陣就會請 freelance 嚟做。咁譬如話我哋去揾攝影師或者去拍導演，佢都係自己嘅嘢，即係唔係打工啦。咁同埋揾策划师去帮我哋画图嗰阵，其实佢哋全部都系freelance 嚟嘅。咁所以喺几年之后，我自己 quit 咗嘅时候，其实都系好顺理成章就会当自己系一个 freelancer。但系同时间又有第二啲嘢可以做到，我觉得啊可以帮补个收入咁、就所以系嗰个心情系被动开始先。 系、因为咧有一个讲法就好似 Alpha 所讲嗰个经历嘅，就系、是、话其实点解我哋而家会重睇呢一种 slasher 嘅。工作模式，即係如果以工作模式計咧，其實同我哋之前講零散工啊、自由工作者，其實性質唔係好大分別，只係爭在就係有一種價值觀或者有一種意識形態去包住。咁呢樣嘢咧，就有人解釋就係同喺即係千禧年之後嗰種創意工業嘅論述有關嘅，即係話喺創意工業裏邊，大家會見到啊有個女性啦，跟住咧喺咖啡廳度咧，佢就咁寫小説咧，都會成為富翁噶，即系写 Harry Potter 咪得咯，即系咁样。咁大家就喺度谂紧，哦，咁我唔使做写一份工噶，我做好多唔同嘅嘢，系嘛？咁就间唔中我又搵啲创意嘅工作去做，即系有一种咁嘅论述，即系对创意工业、创意劳动嘅论述，去包住咗一个零散工。但呢一个就系、是、听落去好似好顺利嘅，但系又好似唔系所有人嘅版本。 系 做一个 slasher， 而且又唔系所有都系一定有关。創意行業，但係當然有啲行業咧係會有利啲嘅去做 slasher， 即係個情況，即係例如你可能啊傳統嚟講，可能你做 accounting 咁一定係間 accounting firm 啦，即係個情況。但係當然而家其實已經唔係啦，即係嗰情況。 我有個即係個朋友啦，佢明明係即係去核數咁樣啦，咁核公司數啦，咁核完之後就話啊，其實咁樣嘅喎。如果你點樣買一個年金嘅話咧，就會可以咧又扣到一啲唔知咩嘅咁。咁我咁即係咁樣。其實我都可以做埋呢件事嘅，即係佢可能身兼有保險牌啦，有可以埋即係介紹基金啦等等，即係好多嘢一齊做咁樣。 係啦，我覺得其實啊 ，Alpha 頭先嗰個 slash 嘅情況咧，應該係大部分人。slash 嘅情況嚟嘅，但係佢最終咧係要同個 lifestyle 有關，佢先至叫做 slash 而唔係 part time。但係一開頭，因為其實但好少人，應該係好少人去諗自己嘢噶嘛，即係要 咩意思啊？ 即係問你一個問題，係你諗幾年噶嘛？即係、其實你工作為啲乜嘅咧？你生存為咗啲咩嘅咧？你係諗幾年都可能未諗到噶嘛？即係因為我哋90%嘅時間咧，都係唔諗自己嘢嘅。咁所謂嘅 me time 咧，其實都係碌下自己要睇嘅 social media 嘅手機啊、message 啊 ，instead of 去諗翻自己中意啲咩同埋想做啲咩。所以佢一開頭嘅出發點都係似係我 by chance 睇下我中。用到哪一样是啊不如又做下呢一样，呢一样又有机会，咁我又试下咁样。但係佢如果係 slasher 嘅情况呢，佢应该係会不停地 shuffle， 或者会试到呢一样嘢我係鍾意啲，呢一样嘢我係可能 income 嚟 earn 呢係可能会稳定啲，会几好喎咁样。因为喺 slasher 呢係其中喺心理里面一个途径呢去达到个 self-actualization 嘅、 即係自我实 验。即係自我实验係啦。咁、自我实验嗰、那个意思是咩呢，即是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即是话你自己嘅最佳版本。咁最佳版本呢就即係话。 我係几多号啊请问。 咁又咁佢又唔係计个号啊，喺度计两样嘢。好、如果简单啲就係计你嘅 strength， 同埋计你嘅 motive。即係话呢你做嗰样嘢或者嗰样嘢即係加个 S 嘅情况呢，如果可以系令到你用到你嘅最强项，再加上咧系满足到你一啲嘅价值观，咁咧你就 系 做紧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咁 slash 咧就系我唔能够透过一份嘢嚟到满足我 呢兩樣嘅咁豐富嘅嘢，咁所以我要多幾樣嘢嚟滿足呢大概兩個要求，要做到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我而家明白我自己多咗好多。 係咩？強項同埋個動機係咩？ 強項就係、是、我知道自己想做啲乜、 嗯， 但係都係會有一個，即係你都會又唔係懷疑，但係反而你係更加覺得我就係好想做呢啲嘢。 嗯， 咁所以，但係導演有啲唔同，因為我哋導演咧、做好多嘢嘅時候都好似做緊嘢咁，即係資料搜集。你喺度行下街乜都唔做啊，我資料搜集。 又係 喺你好努力咁出 crew， 你都係資料搜集啫，你都係不斷地儲緊嘢咁樣，所以係咯，我係一種咁樣嘅態度。 我記得嘅，即係之前同你傾偈嘅時候，你講話，即係你個人本身有一個面向就係創作嘅面向、嗯，有一個就係可能叫評論啦，啊，用中性啲嚟講。咁、嗯、但係導演又唔係完全去滿足曬呢兩個面向，咁所以就導致有唔同嘅身份出現啦。 係，但係嗰樣嘢係慢慢咁樣去發展出嚟嘅、嗯，即係、嗯、可能我只不過係有一個方向， 係， 但係有好多嘢啊，有人揾你做呢樣，有人揾你做嗰樣就。你慢慢發現啊，都 OK 啊，即係嗰樣嘢亦都唔脱離我本身啦。雖然佢係唔同嘅崗位，但係都係我嘅一部分。 係，即係我估點樣成為 slasher， 同埋 slasher 點樣喺個社會裏面慢慢個概念形成，係有幾個原因或者幾個流啦，去出現。但係嗰個結果係幾肯定嘅，就係佢有一種叫做去污名化，即係咩呢？就是、以前我哋未必咁容易好舒服地同人講我炒散嘅。 嗯， 即係當然都可以咁講。但是讲出来的时候都是觉得，或者我说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你都会觉得对方会再追问你啊，咁即系点啊？ 即系搵唔到份长工咯，即系以前会咁样觉得。 但系而家就唔系，而家我哋都几可以几大声，唔系一个 slasher 咁样。虽然大家都系未必知系咩嚟嘅，即系后面究竟系做紧咩，但起码好似夠膽講咗咁樣啦，係嘛？ 嗯，係啊。其實咧，我最初開始叫做炒散嘅時候咧，身邊嗰啲人都唔係咁認同住。其實嗰陣時，即係我都覺得，雖然係有交税，但係啲人都係覺得不務正業，同埋嗰陣時甚至都未有正式係slasher 呢一個 term 喺度啦，所以嗰時有啲壓力咯。 係關於 slasher 咧，其實除咗係點樣形成啦，點樣喺嗰、那個我哋話同個產業之間嘅關係咧，仲有好多關於佢點樣去自我實現，用一種好浪漫嘅方式去解釋自己職業嘅一種方法。咁等陣翻嚟咧，我哋即管咧再慢慢去講，究竟作為一個 slasher 點樣浪漫地介紹自己做緊啲咩？下一節我哋再傾。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讲斜杠族的多元身份。咁刚才又讲到咧，即系slasher 系嘛，佢个形成有好多嘅唔同原因啦。咁但系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有份长工系嘛，人工又好，就冇人想做 slasher 嘅。咁大家点睇咧？ 我就未必会同意。 系， 唔系因为咧，slasher 係有佢一個好大好出嚟，我或者咁樣講，如果佢有一份好自由而且收入好豐厚嘅工作，係啦，跟住佢唔做其他嘢，咁咧其實佢就真係唔中意 slasher 嗰個情況。但係如果佢跟住咧就會用嗰啲時間咧，可能去打下羽毛球啊，唔知點解諗到打羽毛球，跟住 你中意 係啦，又或者去突然間我有啲嗜好去買時裝啊咁嗰啲嘅話咧，但係佢喺嗰兩邊咧，佢都唔求有任何回報嘅話咧、嗯，我認為佢已經都係做緊 slasher 嘅一個情況，只不過佢有一個我哋叫做主要收入， 嗯、 去支撐住佢成個 slasher 嘅生活咯。系啦，咁所以我認為佢都係中意，因為 slasher 本身，如果根據頭先話佢可以 self-actualize 嘅話咧，咁即係話其實佢本身就已經有一個自身嘅滿足感， 嗯， 係大家會追求。 喂，如果係咁，其實全部人都係 slasher 嘅喎，只不過即係有冇人即係譬如我翻嗰份工，然之後我放工都係做嗰樣嘢，然之後冇嘢做咧，都會係做。工種， 嗯， 咁即係只不過我哋係將工作同埋即係一般 full time 嘅人啦、嗯，將工作同埋我喜好分開，或者我工作之外，我會做其他嘢去 self actualization 我自己。咁係咯，但係我本身以為就係一種工作上嘅斜槓、嗯，先係斜槓噶嘛。 我覺得有所謂歷史上的時差嘅，即係例如你講翻好遠係嘛，即係講翻去春秋時期，孔子都係咁講嘅，即係君子不器，即係意思係即係唔會有一樣嘢係嘛，即係就我淨係得嗰樣嘢，即係作為一個工具，我唔會淨得一種工具，我作為一個人唔會得一種工具，或者自己作為一種工具，咁有好多樣嘢。但係如果你一路行落去，你發覺當我哋去進入現代化係嘛，一條條現代化啦，然之後有所謂專業嘅出現。我有一段時間是很講求專業的，專業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是一個專業，你就只是做這件事。用一個例子，但我們先不要說醫生啊、律師那些先，魔術師一個例子，大家有看《死亡魔法》那部電影的嘛，裡面不是有一個很出名的，就是說有一個、啊、中國的一個老人家在唐人街表演一個變金魚缸出來的魔術這樣。那麼怎樣變的呢、哦、原來呢他在長衫下面就收了金魚缸，咁所以佢突然間又變咗出嚟啦。咁但係佢喺個表演以外呢，佢成世人都要扮到行得好辛苦。原因就係唔可以俾人識穿，其實佢長期都用兩隻腳去夾住個金魚缸去行。有段時期我哋好欣賞同埋會強調呢種專業嘅。我嘅老師嗰陣時同我講：啊，米克，你唔好咁花心啦咁。咁我心諗你又知嘅咁，但原來佢係講你專心做學術就做學術啦，你唔好又去寫小說啊，又去做主持啊，又剩啦咁。有陣時期係咁啊，即係話你做學術，你咪淨係做學術咯，你就冇其他嘢。所以我估嗰度可能亦都有喺嗰個文明發展裏面嘅一個時差或者變化喺度出現。 係啊，嗱，如果大家會記得嘅，可能係以前一個工作就是一个头先所讲的专业啦，跟住如果我炒散的时候是为了我生存的情况啦，咁即是话佢如果真的有得不需要做嗰个炒散，而我份正职是做到的话呢，咁佢基本上不会去做嗰啲 part time 嘅，咁明显呢个唔系 slasher 啦，咁跟住大家慢慢去到一个阶段觉得呢，你又唔能够淨係得工作嘅，你要有一啲咁嘅平衡嘅，咁大家咧就叫嗰啲叫做 interest 或者 hobbies， 即係話係喜好或者嗜好嘅，咁就似係一份工作嘅認識，跟住我有一份嘅喜好，但係咧佢就大家就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 slasher 嘅情況，因為 打羽毛球揾食 係啦，因為玩下啫嘛，係啦，打羽毛球嘅時候即係間唔中我做又得唔做又得嘅，即係咁嗰只嘅情況，但係到依家嘅情況咧，佢可能會覺得咧就係唔得啊，我羽毛球就係我而家要打的一件事，不单止要上班，所以他是会用时间用心机或者抽一些 resources， 我要打到我羽毛球、而且认真地打的，那那隻就开始是 slash。 但在芸芸那么多的专业里面，有一种专业是很名正言顺可以将喜好变成这一部分，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其实长期你所有嘢都可以係一個叫做唔使 slash 開㗎，即係你好坦誠就 slash 開啫。但係成日所有嘢都可以係藝術家嘅， 所以我覺得可能係都關本身個性格事嘅，即係通常你會好好奇要接觸好多嘢嘅，你自己會好想嘅，跟住之後就自自然然地就會可能好多 inspiration 就係各樣嘢到嚟咁樣，所以其實可能自己本人係一個好好奇心重嘅人，就會自自然然地試做好多其他嘅嘢咯。頭先你所講嘅通常專業嘅人就會比較即係之前係好強調專業，但係咪咁多人係一開始好細個就已經好清晰自己要向嗰個專業出發咧？我諗緊呢樣嘢 係噶，所以專業通常係比較長啲嘅培訓時間，我覺得嗰個培訓時間除咗係有啲知識上或者技術上嘅要去做咧，都係令到佢泥足深陷嘅。括住，即系应该话同时间啦，两方面嘅，一方面就系令佢谂清楚你系咪真系做呢样嘢噶，嗱，你要考18个试先会成为呢个专业，咁你考到第13个，你都仲未肯定就即系惯咗其他人啦。但同时间亦都系有种即系泥足深陷，亦都唔系完全讲笑，就系、是、你真系付出好大成本，令到你得到呢个专业， 洗湿咗个头。 系， 我同意泥足深陷呢件事，唔系，因为你大部分人其实咪就系大学读边科，或者系你。读书嘅时读边科，跟住出到嚟咧，搵边份工，跟住应该头嗰两三年咧，系咁转工，转到咧，一系就转到一份中意，咁佢系好运嘅， 系啦， 转到咧佢有份觉得他而家再转嘅话咧，就真系搞唔掂啦，咁嗰份就成为佢终身职业，即系我觉得系好好 by chance 呢啲咁嘅情况，所以我觉得系嗰下就系嗰个 泥足深陷嗰個情況，同埋如果你信多元智能嘅話咧，因為其實以前我哋會覺得人叻就係叻，就係話做嘢叻、讀書叻咁嗰只噶嘛。咁後屘就會有多元智能，即係話有啲人係藝術會叻嘅，有啲人對於影像係會叻嘅，有啲人對於個空間感好犀利嘅，所以 architecture。有啲人對文字係好好嘅，係啦。咁即係大家有唔同嘅多元智能喺一個人裏面。咁所以其實一份嘅所謂嘅工作或者一份嘅興趣，其實係好難滿足到，因為頭先所講，我可以係嗰份工作係我泥足深陷，因為讀書需要做緊噶嘛。其實係大部分人都可能成世人做一份工，佢都唔係用緊佢 strength， 亦都唔係滿足緊佢嘅一啲嘅價值觀。 啱啱。 咁所以我需要第二樣嘢咯。 剛才講緊即係究竟幾時先會思考到自己想做啲咩專業咧？但係同時間亦都令我諗就係、是，例如 Eric 咁樣 ，Eric 好聽得出就係佢嗰啲一路都係咁噶啦，應該即係係嘛？所以係咪由始至終都應該係一個 slash 嘅狀態？我係諗緊呢一個 slash 嘅概念係幾時開始植入大家嘅腦裏邊或者思考裏面？唔係講我哋喎，淨係即係整個 generation。因為以前就係我哋個我冇呢個選擇噶嘛，個選擇咪就係、是、正如阿 Mill 所講，就係、是、我讀大學讀邊科，我揀邊科啦，咁我喺邊個專業入邊個專業啦咁。但而家唔係喎，而家例如年輕人或者我的學生，佢哋一入嚟嘅時候就已經諗住咗 slasher 呢樣嘢，即係呢個已經成為一個可以選擇嘅選項。 我諗翻起即係細個嘅時候，當然唔會咁快就我要做藝術家咁樣，即係我有我喜歡嘅嘢，但係唔會咁肯定呢樣嘢係我志向、我職業，唔係咁樣諗。但係我有時會諗啊，醫生、律師、專業人士，其實佢哋可能更加冇安全感過所謂嘅 slasher， 因為你諗下淘汰得好快嘅。如果你讀一樣嘢，讀咗五年之後，其實個社會已經唔需要啦，即係已經講緊係譬如醫生、律師啊、AI 啊取代啊成啊，尤其是而家。咁調翻轉，其實而家你有多啲嘅選擇，你有多啲嘅技能，你係叻呢樣嘢嘅，反而其實可能令到你冇咁驚。所以我嗰陣時就係覺得啊。我學嘅嘢咧，我唔想係唔需要技術導向嘅，我係要個腦，即係有乜嘢令到我個腦，令到我係獨特嘅，我係有能力創作一啲嘢嘅，無論有個界有個 medium 係啲咩都好咧，呢、這個唔重要。所以我細細個已經 係 咁諗。 係係，呢、這個都係好藝術家思維，即係藝術家就係做所有嘢，其實得一個目的就係令自己變得獨特。呢、這個都幾好，抄低佢先啦，我哋。 同埋我都係。覺得即係因為可能好多時候咧話炒散最初係基於好當前覺得要個金錢支撐，但其實係源於一個焦慮感，而個焦慮感唔係即時嘅，而係覺得你我永遠都有選擇咯，即係覺得長工已經唔再受保障嘅時候，就係、是、如果冇咗呢個老闆係呢幾樣咁，所以可能未係選擇生活態度嘅時候，更加多係可能係源自於如果特別焦慮嘅人格都可能會咁樣選擇。 唔係，剛才我上一節尾嘅時候講話啊，我哋呢一節係咪會講到去浪漫？個原因就係咁，即係話本身我哋好似係一個客觀嘅一個選擇，即係我哋有冇得揀，係咪我點樣揀咁？慢慢就變成一個係咪自我實現啦，以至於係咪一個生活態度？即係點解？年輕人或者即係我哋面對嘅 generation 會覺得 slasher 係一個可以選擇咧，就其中嘅原因就係，即係佢見到 alpha 啊嘛，即係你諗下過得咁好，即係咧又開心又創作到又自由又多靚衫著咁樣，咁呢一個係會成為咗一種浪漫嘅追求噶嘛，即係當然少少。講笑啦，但係即係我哋有好多咁樣嘅好似例子啊，即係我哋見到真係係 work 嘅喎，呢件事係可以做到嘅喎，呢種浪漫係幾影響住我哋。 係，我覺得嗰隻嗱，你通常講一個人好浪漫咧，係哇嗰、那個人為咗自己想追求嘅嘢咧，跟住衝住去，可能比較唔理一啲客觀現實嘅情況，你覺得佢哇真係好浪漫啊，即係有呢個咁樣嘅熱情，我大概會咁啊嘛，其實。slasher 嘅浪漫同呢個係一樣咯。除我覺得頭先嗰個情況咧，都會係令到有 slasher 嘅出現。而如果你以大宏觀方向嘅話咧，就係、是、個人主義咯。 即係 individualism 出現。咁即係話啦，我以前去揾份工，我會諗下啊點樣生存啦，屋企人點樣照顧啦，仔女點樣照顧啦，佢全部諗緊啲外在 environment 嘅。而家咩工係盛行啦？而家邊有多人請啦？全部外在嘅。咁你覺得佢呢件事完全唔浪漫嘅？即係你我追求而家個 trend 係要做咩工係最好嘅咁樣嗰只。咁其實 individualism 個個人主義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是。我集中我自己想要乜，就是等于头先嗰种自我实现。跟住佢谂紧就系、是，咦，我做做下呢、這、一个，喺呢个可以俾到收入我嘅，我做。虽然我未必系最中意呢一个收入少啲，但系我又几中意咁样。佢全部都由自己出发，咁所以咧，佢好可以系，我不如唔做长工啦，我自己中意呢几样嘢，我就试下去做啦。系啦，类似咁样，跟住安排到我个生活。咁、嗰个浪漫嘅地方就 系 佢为咗自己中意嘅嘢嘅追求。 浪漫其中一个定义咧就系、是、不切实际。咁但系咧，slasher 佢有咩实际嘅要考虑咧？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讲。欢迎回到第三节的学人沙龙，我们继续讲斜杠族的多元身份。刚才 Muse 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究竟我们怎样可以找到自己呢？这样。但这个呢，不要说怎样找个答案，连怎样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呢，都是难。其实是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经历这个这样的状态，才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做 slasher， 找什么职业，是不是必然的呢？ 我覺得如果佢為咗想個生活嘅滿足感係高係要囉。即係話佢如果唔知道自己係想點嘅，即係究竟 slash 邊啲地方啦，咁其實佢就係會跟個市場大細囉。咁所以佢得到嘅 satisfaction 就係個 long 嘅 satisfaction 囉。即係大部分嗰隻嘅滿足感嘅煩惱就係佢嘅煩惱同滿足感啦。咁所以係你只有就係揾到自己強乜，同埋中意啲乜，個價值觀係想uphold 啲乜嘢嘅，支持啲乜嘢嘅，咁你先至可以開始做到滿足感，而個 slash 就理論上由嗰度開始啦。而大部分人應該係做由碰撞開始嘅，即係撞出嚟，跟住 by elimination， 跟住大概會知道我自己係中意啲乜啦。 嗰、 那 個 樣 嗰、那個所謂嘅 eliminate 嗰個取消係我主動定係避先？ 我覺得呢兩個都係一個方法嚟。係啊，我覺得兩個都係。有啲人即係例如我唔想咁諗自己嘢嘅，我咪撞到係嗰、那個喎，咁我咪中意嗰樣嘢咯。或者我身邊啲朋友介紹我做嗰樣嘢喎，咦做落又唔錯喎，咁我咪黐嗰樣嘢咯。有啲人就好會主動諗下我自己真係中唔中意先，做完之後我會 review 一下，係啦，定係我中意呢一 part 裏邊嘅邊部分咧？咁我有冇機會可以爭取到我淨係做嗰部分咧？咁嗰啲我覺得就會認為係主動性。 頭先講 slasher 嘅浪漫咧，我諗大家都會有啲畫面咧，就係、是。即係好浪漫嘅表面上，即係你唔需要校鬧鐘起身啦，你鍾意幾點起咗身之後，你搵個 cafe 去坐下啦，然之後 feel 下你嗰日有啲咩想做，或者可以唔做嘢，然之後就啊唔知點解就已經夜晚啦，跟住你又可以諗下做啲咩， 然後唔知點解户口又有錢啦， 係好浪漫嘅，但係其實係呢個係一半囉，另一半其實真係好殘酷。其實同時間你睇佢喺度感受生活，但佢都喺度焦慮緊究竟我喺度做緊乜呢、究竟我係咪真係需要咁樣做落去呢？其實呢一樣嘢係年大，我覺得有浪漫，但係都會不斷地有時可能你都會怪責自己。因為譬如話你嘅責任啦，你對於自己也好或者身邊嘅人也好，你係咪呢樣嘢 fulfill 到呢？有時都會覺得都是一样自私的事，但是你又很想做这件事，我觉得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个时间管理要很犀利，而且其实必须要有一个很自律性强的人。如果不是，其实你一日一日很容易就过了去，又或者特别适合一些即是 deadline fighter 的，即是可能你不要理我每日做多少，总之我最后交到给你就可以了。我又觉得可能 slasher 是都会适合，如果创作型的话呢，很多时候是很晏先睡觉或者很晏先起身，那他很难去翻一些要打卡晨早的工，咁可能都會特別適合佢哋嘅，即係我覺得係個時間同自己適唔適合，同埋個自律性嗰樣嘢好決定。 我都有思考呢樣嘢嘅，究竟點解有一種印象啦？個印象就係 slasher 咧同文藝工作咧係近啲嘅， 嗯， 即係儘管佢唔必然係咁，但有咩印象？我喺度思考嘅時候，其實有好可能係因為文藝本身就係一個個性質或者個質地就係一個唔係好固定嘅質地。咩意思咧？就係、例如我哋睇翻再遠啲係嘛，蘇東坡嘅時候，咁佢係個文人，但係佢又會做官。佢又會即係去畫畫，又會煮嘢食咁樣，即係好多樣嘢都會做嘅。咁當然你話佢應該係份正職嘅，但係佢本身就係一種好流動嘅狀態。藝術家亦都係嘅。我曾經同一個又係藝術家嘅前輩傾偈啦，咁想問佢關於啊作為藝術家呢份職業咧，你係點？我都未開始問，佢就已經好大反應。藝術家唔係我職業嚟嘅， 嗯， 佢係我人，佢係我生命咁樣，即係你用唔到嗰個我哋而家用即係填税表嘅時候嗰種嘅理解去同佢傾呢一樣嘢嘅。但呢個就係文藝工作嘅其中一個性質，咁好似好近 slasher 咁樣。係 啊，我覺得應該文藝啦、演藝啦嗰啲咧，應該係一開始就已經啦。首先佢唔提供長工，即係少提供長工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基本上佢已經逼住係行緊 slasher 嗰個嘅情況。 嗯、 你諗翻，其實喺香港，尤其是香港應該所有演藝界嘅話，絕大部分嚇都係 slasher 嚟嘅。嗱、 嗯， 佢最少就係可能佢唱歌嘅，佢又會演戲，又會電視劇，跟住又會做下主持， 嗯， 系啦，亦都可能參加下 talk show， 又拍廣告， 又拍廣告。咁、其實佢基本上就已經係一個 slasher 嘅形式。跟住你又是，如果當問佢嘅時候，你邊樣嘢中意多啲啊？咁樣佢通常我幾樣嘢都中意噶。咁樣咁其實呢啲就好 slasher 嘅表現。 嗯嗯， 我覺得係嗰啲公眾咧，尤其是喺而家嘅社會，就係會容易推咗你去 slasher， 即係嗰個嘅方向。 但係都有個説法噶嘛，就係、是、slasher 係一個。剛才講啦，比較浪漫啲，因為佢將某種價值觀、某種生活態度，好似將佢夾埋一齊。但係一個比較中性啲嘅版本就 ，slasher 其實係自己一人嘅生意。 嗯， 我就係間公司。 嗯， 咁我呢間公司當然有唔同業務啦。咁但係我呢間公司都有 brand 嘅，即係我係做咩嘅，大家會知嘅。相關業務就會嚟揾我啦。呢一個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去幫助我哋理解 slasher 個。本質就是其實你自己間公司，所以你什麼都關你事的，你由頭到尾，而你又要做好每一 part 的，但其實你說完全是不是沒有方向，又不是的，我有個 orientation 就是我 brand 本身，我覺得藝術家都是挺強，是將自己建立一個 brand 的過程，一個品牌的過程。 嗯，不過是不是可以想得很長遠呢？如果你是一個品牌或者企業，你可能你會計劃幾年內你要點點點，但是可能藝術家都可能會嘅，即係可能佢短期目標是我希望幾年可以去到邊個國家或者衝出香港去擺啲展，而有啲規劃好犀利嘅就會逐步去點樣同人打交道，同唔同嘅藝廊去到聯繫而可以咁咯。所以但係係咪個個藝術家都可以咁叻去行政？處理呢樣嘢，我都覺得即係一啲啲咁。 係，因為我哋睇住就係睇住村上隆咁樣噶嘛，即係係嘛，從一個其實佢都好辛苦地走過好多啦。咁但係你一路見到佢開始成名之後，係嘛，好似所有嘢都係計劃之內啦，或者佢有一個方向啊，至少即係點樣同唔同品牌合作，點樣去即係將自己嘅超平坦藝術即係推廣，然後跟住就成立一個叫做類似係一個公司化或者師徒制嘅東西，令到好多人繼續幫佢去製作。 嗯、 即係有好多時候一個所謂大規模去運作嘅 slasher， 好似就真係有一種策略性公司化嘅一個思考。 係啊，我覺得做 slasher 係難的。其實頭先阿 Eric 同 Alpha 講嗰兩樣嘢咧，我覺得係好關鍵，即係嗰個自律性。 嗯， 跟住你點樣可以又認清咗自己想要啲乜，同埋係咪有一個真係 financial support？ 因為咧，其實如果你齋追夢嗰只嘅 slasher 咧，其實就真係永世都追嘅，即係你追係。catch 唔到噶嘛，系啦，即系如果心學就應該係達成夢想啊嘛，達成夢想咧就要頭先講嘅幾樣嘢咯，即系 network， 即系我點樣可以 network 到令我嗰啲藝術品可以參展到嘅，系啦，咁有一啲 monetary resources， 即系話金錢上，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 slasher 其中一個喺而家嘅社會裏面最關鍵就係主要收入來源你點樣可以標到， 嗯， 係啊，而嗰樣嘢唔係一個單純 我純粹努力付出嘅，即係我可能係都有佢嘅興趣，或者我可以喺個裏面咧攞到某啲嘅 network 嘅。咁我覺得呢個係現代嚟講 slasher 嘅關鍵所在。跟住佢係咪時間控制得好好，識得點樣分配？如果唔係嘅話咧，我會覺得佢係。跟住就係唔成功嘅一個 slasher， 其實反而係會之後佢揾翻份長工 啊。我少少去概括一下先啦，即係適合做 slasher 嘅人咧，包括揾到自己喜好啦，知道自己可以點樣自我實現啦，有紀律啦，對自己，然後最好就有少少即係策略性啦去諗啦。但係當咩都未揾到之前。其实固执是不是一个性格来的？ 其实刚才这种即是 slasher 的心态，我觉得其实就算你是翻 full time， 你得一份职业的人，现在都是需要预人。即是你要知道，就算我是揀了得这份职业，我是卖晒给这个公司的了，我就是卖了给他。你都要知道究竟我是其实要给几多少，我是做了什么呢？我其实都是我来的，我是我选择去做这份工的，我是可以不做的。如果我做呢份工唔代表我唔可以繼續追尋我下一份工，或者我唔可以下年就做翻個 slasher。即係我覺得係嗰種我嘅意識啊，即係就算你而家做嘅嘢係唔係 slasher， 呢種 slasher 嘅精神好似都係重要。 即係唔好懶於思考有關自己嘅。 係啊，唔好停。如果唔係你就變咗個機器。 啱啱啱，即係因此都係即係仲遠剛才講個人主義嗰部分，即係我嗰部分。但係我覺得 Eric 係做咗個好好嘅演繹。即系头一句就系先讲咗，就算我哋系卖晒自己俾公司，但系我哋都要有自己嘅呢个啦，嗰、那个啦。但系咩卖晒俾公司？嗱，呢个就系嗰个时差咯。即系曾几何时咧，卖晒俾公司咧，个公司都真系觉得你卖晒俾我啦。即系我出份粮系八小时啦，但系其实你系24小时都系公司噶啦。但系而家真系有个咁嘅谂法，就系、是、我卖晒俾你嘅，但系咧有啲系我嘅。呢一个我觉得系。真係好係我哋而家當下大家好多人嘅一種諗法或者實踐嚟。 係啊，亦都係 slasher 嘅開始，就係我係強嘅，係啦，即係而唔係話其他人強過我嘅。其實你諗翻以前嘅情況咧，咪就係我要顧屋企啊，又要生存啊嗰樣嘢。其實佢係 slash 唔到，跟住佢就放棄自己嘅啲願望啊，自己中意嘅嘢啊，而為咗其他。咁其實佢係冇咗。頭先 Eric 所講嗰隻我嗰個嘅狀況㗎嘛，其實佢做所有嘢都係為咗為生而為咗其他人嗰個情況，咁所以喺嗰個環境裏面係做唔到 slasher， 佢亦都冇乜時間去諗我自己鍾意啲咩嘅，但係嗰個主要 income 我覺得係好多人都會忽略嘅，因為成日都會諗住我炒完散做住呢一個 support 到我去追夢，其實呢個都真係達成唔到，係你只有一路追，我認為 slasher 其中一個能夠成功嘅就係你揾到你主要收入來源，係啦，呢個咧令到你成個人咧係 咁，但係揾到之前 定唔曬，我覺得揾到之前你就係試緊嘅。如果你係一個被動嘅人，即係你唔去成日諗嘅，咁你咪試下撞邊一個睇得出我某一啲嘅技能係可以賣到錢而做得多嘅，咁嗰個就為之佢個。 但係嗰段時間就係剛才 Eric 講，就係可能係好迷茫。好容易被激到嘅時間， 因為你翻一份工，你可能會有啲人行過嘅路，你係見到嘅，你可能會諗啊，我同佢可能差唔多。如果佢用十年去到呢個地步，我應該用十年，可能差唔多。但係你即係 slasher 就係每個人都係獨特嘅嗰條路咯，所以你係唔知道你究竟向緊前定向緊後啦，你唔知道你幾耐會去到乜嘢啦，你完全係控制唔到。 同埋世界不斷變緊啊嘛，即係我哋以前覺得有啲職業係。一度都會喺度，咁我繼續試咯。咁但係到而家咧，我哋發覺好多職業咧，一路都冇緊。我做 slasher 係咪真係可以做落去嘅咧？我哋翻嚟即管去講下，究竟點樣可以以 slasher 為生？翻嚟第四節嘅學人沙龍，我哋今日題目咧係斜槓族的多元身份。咁剛才咧講到好多，好似做 slasher 咧係一個好好嘅生活態度啦，好正。但其實都幾多殘酷嘅事情嘅，因為咧我哋拍檔我哋叫做去諗呢個題嘅時候咧，都曾經即係出過一個字嘅，諗住啊會唔會叫斜槓族的多元宇宙咧咁？當時嘅諗法其實係一個比喻嚟嘅，意思係話咧就係、是。 即係 slasher 自己好似行緊一個人生啦，一個宇宙啦。但其實周圍有其他宇宙繼續運行緊噶嘛，有個社會嘅制度喺度啦，有個家庭嘅觀念喺度啦，有其他嘅叫做人際關係喺度啦。我要解釋嘅時候，你就好似要跨過另一個宇宙講另一套語言，好似外星人咁存在。但呢一啲嘅跨界咧，就會產生咗一啲好尷尬或者殘酷嘅狀況啊！有陣時 就好似你喺一個工業區。食晏嘅時候，你作為一個 slasher， 你好超咁樣喺度飲杯奶茶，咁隔離就坐咗一台某公司嘅職員喺度呻緊佢哋嘅上司點點點啊，然後 通常唔呻呢個動詞嘅， 係啦，下山二百字喺嗰個 moment 就係一種多重宇宙啊，係嘅，你睇我好睇你好，但係有時我都會覺得有一班人一齊去做某啲嘢，好似有個時間表，有放下空嘅 moment， 亦都有一齊辛苦嘅 moment。其實有時我都會覺得啊，都幾開心嘅一件事咯。作為一個 slasher， 我有少少反而係頭先你話有好多人係揾自己嘅過程，所以就打幾份工。但係最終如果你有好幾個身份，你係咪真係揾到你自己呢？因為我自己之前都試過經歷過呢一個自我認同危機，就係覺得幾邊都有做嘢，但係好似到度都是門外看插邊咁樣嘅，我好似完全不屬於任何一個世界，從而就產生一種孤獨感咁。 咁你點樣解決嗰個孤獨感？ 冇解決到嘅， 仲孤獨感， 我仲孤獨緊 依家。 但有時呢種孤獨感係好幫到創作嘅， 係 你有種距離咯， 係。 我覺得 slasher 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孤獨感咯。係啊，即係佢嗱，你當係。唔好計佢 slasher 先，你計佢係好多時間 work from home 先，唔理佢係邊一份 work。咁其實咧，其實佢好多時都係自己喺度做嘢，跟住virtually 咁樣，即係虛擬地去聯繫唔同嘅人。其實佢係少咗一份平時人好需要嘅嘢，就係、是、relations。係啦，即係嗰個 connection。嗰、那個嘅情況，即係佢其實係少去 人與人嘅聯繫， 人與人之間嘅聯繫而產生咗個孤獨感。其實係有時候係可能係影響翻你諗翻，究竟我係咪中意㗎呢幾樣嘢？即係嗱，其實呢個好得意嘅，即係你可能已經揾啱嗰幾樣嘢，我而家 slash 緊，但係因為嗰個孤獨感我未解決到。咁所以呢，我又質疑返我自己而家做嗰啲嘢係咪我自己鍾意呢？其實如果我自己睇法呢，真係唔知幫唔幫到 Alpha 咁樣呢，就係做呢啲節目咁樣呢，就可以有三個人陪。即係我意思呢，就係話呢，你不如搵一樣嘅 slash 嘅地方係可以解決到你孤獨感。 係，我驚你講完之後佢唔做。 是 不是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创作者，因为呢在那个艺术世界是有一个又是叫做偏见的。这些偏见呢是来自于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即是举例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罗森帕格讲，绘画是我最好面对自己的时间。即是将艺术创作和孤独呢是高度连结的。好像呢我一耐不住孤独呢，我就不适合创作，但是又不必然的嘛。即是我可以鍾意创作又鍾意社交，但是当我职业的那个 norm 那个大体的形式都令到我们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如果我们作为一个 slasher 就复杂了，就是我怎样跟人 去分享或者解决这种的矛盾的状态。 不过现在因为可能 slasher 越来越多呢，即是叫做同路人多啲啊！ 哦，系， 你变咗可能你去 cafe 或者你去边一度啊，都有几个咁嘅人嘅。咁、但系你其实你唔需要同佢哇倾下偈啊，或者咩唔需要噶。但系有一种啊，好似佢同我差唔多，好似啊点到即止嘅呢一种， 哦系， 都系一种浪漫。 呢一、這个系浪漫，亦都系一种实际。即系举例因为大家都明嘅，作为一个叫做斜杠族啦，我哋其中一个面对就系、是、嗱，个人主义当然系好听嘅部分，但系面对我哋刚才讲社会好多嘅制度咧，个体户系唔着数嘅。举例，你翻工，公司系有保险嘅，好啦，作为个体户，你就要处理呢一部分好多嘅即系保险嘅事宜，嗰个系一个几复杂嘅事情。 又或者当你受到一啲欺压啊、不公平对待，你系冇一个团队喺你后面去 back up 你嘅，即系你系要自己帮自己去发声、去争取咁样。 咁所以例如喺纽约咧，咁我谂佢哋早过我哋少少去面对个经济开始 轉為一種零散工好多啊，一種斜槓族好多啦。咁所以佢早啲去討論嘅就係係咪可以幫手去組織一種叫做集體嘅形式。即是例如零散工的工会咁。咁你大家虽然都是零散工嚟嘅，咁但係呢例如好简单就係买保险系咪可以一齐买呀，即係你加入咗呢个会咁咪一齐去做保险囉。或者就係当真係对住一啲叫做喺职场上被剥削嘅事情嘅时候，系咪都可以有人代为发声呢？我諗喺嗰个社会嗰个进步里面都开始有好多唔同呢啲嘅制度啦，呢啲唔同嘅一啲叫做集体啦，去帮手去支撑住呢个我哋面临嘅一种职场上嘅转型。 其实讲到呢度咧，我觉得系牵涉一个情况咧，系做 slasher 咧，唔好以为咁追梦嘅纯粹一个方向啦。 咁老啦，你突然间 唔系，因为其实真系好多实际嘅嘢，类似头先寿希啊，你话以有一班人一齐去帮手嘅。咁點樣支撐住你嘅生活？因為咧，你嗰種不安全感咧，係會令到你減少對自己追夢嗰種熱誠嘅。基本上，即係你某程度上咧係唔可以，或者好少人，除非你信念真係好強，中意嗰樣嘢。其實你係四年、五年，係啊，你跟住咧，你就會好容易咧放棄，而且係徹底地放棄。即係話呢，我唔會再揾方法，跟住就變咗就我乜嘢都唔係太鍾意啦。因為佢講俾自己聽，我已經試過追夢啦，但係唔得。咁就係因為佢太過少去顧及頭先嗰啲，即係例如有時係真係悶咗少少嘅，咁用唔用佢自己可能參加啲嘢係俗世多少少嘅，咁咪但係同見下啲人氣呢咁樣。又或者係頭先所講主要 income 點樣去 build up 呢，又或者我遇到困難嘅時候，究竟有冇人同我一齊去試下去解決嘅呢？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好實際嘅問題，令到 slasher， 其實我覺得 slasher 要諗嘅嘢呢係比一個我淨係做一份工係更加多嘅。不過佢個滿足感係會大啲，你可以當係高風險高回報嘅一個情況，我某程度上覺得。 但就你講出咗一個重點，就係好忙囉。第一個唔好做斜槓族係一件好忙嘅事情，呢個另一個殘酷嚟嘅。 但係唔忙又好驚喎，忙有時幾邊又執埋一齊喎，但係你又唔敢推喎，你推多幾下啲人就覺得以後就會搵少啲嚟咁。 咁要點解決呢 ?Eric? 就要享受個忙碌囉。 係咩？ 即係你要不斷地 test 你嘅 capacity， 但係你冇嘅，你都係人嚟㗎嘛，你都係24小時去到某啲位你就會唔得，你要取捨，有啲嘢係真係一個人搞唔掂做唔晒，咁你就要搵其他方法囉。咁所以你認識多啲其他 slasher 係好重要嘅。 係嗰、那個叫做，其實呢就算做生意人佢都有啲叫做商會㗎嘛。即係我都覺得其實斜槓族都叫得做一個族群啦。咁其實大家應該合作多啲，或者交流多啲信息嘅 互助會， 係啦，互助係啦，互助會係我哋可以做一個係咪斜槓族互助會咁。但係個矛盾就係斜槓族又好講求個人性，係即係呢個就係真係最大嘅矛盾，就係佢又講個人精神，然後同時間咧又有一啲叫做連結嘅需要，呢兩個嘅平衡就係一路都係處理當中咁樣。 係，但我覺得呢個係重要。我唔知道大家做開 slash 有冇覺得咧，其實個時間冇咁想象中咁鬆動咯，即係嗱，你成日都會諗啲嘢有我自己中意做啦，亦都係我自己揀嘅，係咪？我理論上係應該會多咗啲選擇嘅時間噶嘛，但係咧其實你係少咗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覺得，即係你開始會因為我 slash 可以做某啲嘢嘅時候咧，其實佢我唔可以冇咗某一啲嘅元素，例如可能係個資金或者係某一啲嘅 network。咁我個時間就一定要擺喺嗰度，令到我自己反而 flexibility 係少咗。我覺得頭先 Eric 同 Alpha 都有講咧，其實真係一個選擇，即係你選擇緊我想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你可能時間性嘅 flexibility 係少咗嘅。跟住你想有一個平衡啲嘅生活，咁你自然對於自己想追求嘅嘢咧，又會淺咗少少嘅，係啦。但係咧，有得俾你揀，如果係做 slash 嘅嘅情況，係啊，但係係要咁樣嘅一個 shuffle 衡量咯。 有樣嘢好肯定嘅就係你係唔知道自己幾時得閒咯。即係如果翻工，你就係放工就係得閒 ，weekend 就係得閒。 你只係唔知幾時放工啫嘛。 係 係啊，你放工之後係得閒嘅， 放個假都覺得內疚嘅。係咪就係？即係咁啱揾你，我就哎呀，我飛走咗。 即係你都會嘅， 都會 嘅，會啊！我都有呢個感覺，你冇㗎？ 我都冇得放假。 又唔使讲到最惨嘅斗惨咁样。 斜杠做其中一个比较困难嘅就系佢嗰个其实嗰个所谓时间表或者工作安排系同自己嘅不安感系抗衡嘅。 嗯， 即系你有几好地处理嗰个压力同不安感。咁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将工作排满啦，或者越嚟多工作啦。但系另一样嘢，我觉得都系重要，就系比较正面啲啊。呢个就系，我觉得系几强调学习嘅。 嗯嗯， 即系咧做一份工作咁样，我哋就会哦，你有咩工作需要，咁我咪做咯。咁我因为喺个岗位噶嘛，直至到我嘅上司或者公司话俾我听，我哋要学咩。但系斜杠族咧，因为我哋嘅不安感好大咧，我哋系几需要主动去学新嘢以防淘汰。 我仲前几年就开始喺度学投资啦，因为我不嬲啲数字好差㗎。但係呢正正係即係艺术呢样嘢，啲人会觉得好浪漫啦，你唔应该讲钱定係乜嘢。我曾经试过访问呢，问有啲咩俾啲新入行嘅人讲，我话嗯你要懂投资㗎，咁人哋觉得好扫兴啦，完全唔放出嚟。但如果唔系咁嘅话呢，系冇办法持续去追梦囉。 係係财务自由系好重要。 哇，我觉得好认同喎。是啦，即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令到你可以 slash 的一个方法，而且是比较轻松一点，你不用很专注打一个给到你主要 income 的职业。是即是我觉得是很少想这些就是实际的情况，反而令到你那个浪漫是做不到咯。 我估咧，我哋讲斜杠族咧，嗱讲咗好多佢嘅形成，佢嘅点样喺同我嘅经济体之下嘅一个互动。咁但系最重要嗰点系咩咧？就系当你追寻紧自己作为一个斜杠族嘅梦想嘅时候咧，问翻自己究竟你中意做啲咩？当嗰样嘢你中意嘅，坚持多阵，喺个过程里边咧，你慢慢会揾到一个出路机会。同时间记住我哋刚才讲嘅一啲不浪漫嘅事情，如果你最后都决定咁样做咧。我想大家都会支持你，大家加油。Thank you.